最南朝鲜的一家报纸报道，民主光总统一先锋队投入了反对部署萨德、要求缔结和平协定斗争。统一先锋队成员们手拿着反对部署萨德、缔结和平协定等标语，八号从釜山开始了宣传活动。统一先锋队到达蔚山后，同蔚山地区工会员见了面，同一天晚上参加了蔚山市民反对当局决定部署萨德的烛光集会。统一先锋队将经由兴州、亚山等地，15号到达首尔参加815统一活动。